数 哦，我应该要先按的，等一下哈。再一次哦。欢迎来到我们零距离哲学的第一集，为你介绍的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伙伴。这，我已经按了，我们已经开始啦。 你现在宕机是不是？你怎么掉盾呆？ 好，谢谢掌声、 啊、 欢迎 Weber Sir。 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第一集的零距离哲学，我是来宾 Webster， 谢谢 Olivia 的邀请。 其实他不是来宾了，他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创这个频道的 Buffet。 就很喜欢一个角色扮演的感觉， 角色扮演的 Buffet。 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们刚刚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场。 对，而且我们第一集就是乱七八糟，就是很多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手忙脚乱的，就是要按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对，而且我觉得最好笑是因为我左手刚刚就要播那个前奏的音乐嘛，然后右手要按那个 recording 的，但是我又忘记我按了左手，我就忘了右手，所以就真的是整个很慌张的度过了刚刚前面几秒。然后重点是什么呢？开场还不太顺利哦。 没有关系，我们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才是最真实的我们。 没错，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做就是播客好了。当初是为什么、 啊、为什么？其实我不太知道有播客这个东西，所以一开始我跟 Olivia 就是讨论到说要来做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然后后来 Olivia 才告诉我这个资讯，就是说有这个播客的东西，我们可以来一起玩玩看 try 看这样子。那我就是一切就听 Olivia 的指挥，他就是一个控制狂、 嗯、指挥的部分谢谢你，因为我就是一个指挥家。以前国小的时候我是一个指挥家，对不对？ 对对对对，拿那个指挥的那个棒子一直往天空刺。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会想就是想要做播客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是一个很上镜的人，就是在镜头前面我好像长得不是太好看，但其实真实的我是比较好看一点的。 绝对漂亮。 你刚刚就是 我刚打结 了一下。你是不是不赞同？你不赞同的话 没有没有 说好不好？ 没有没有， 我会原谅你。 最美的，我觉得你是最美，色马干部落最美的。 讲到这个色马干部落，我就立刻想到就是以前，其实我跟 Webster 我们都还没有跟大家讲说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现在先跟简单的迅速的带过，就其实我跟 Webster 是在国小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是同班嘛，好像是小三还是小四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都是维持的非常就是紧密的关系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阿嬷跟我的阿嬷就是好朋友，是不是 排咖 的部分，所以就是我们中间会有一些些连结，但其实我们以前就学的时间好像没有这么的熟悉，是之后踏入职场 。你以前不是朗读冠军的吗？朗读第一名的。 怎么样？我觉得我会被别人笑。 不会，自然自然。应该是说我们要跟大家先介绍为什么会叫零距离哲学、我觉得这很重要、 你说说。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想频道名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就像刚刚 Olivia 说的，我们在就学在读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说到不熟，但是好像也没有好成现在这个样子、那我们而且我们很奇妙，我觉得我回想我们要做这个频道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回想说对我跟 Olivia 的认识啊，然后整个到现在这样子，我才发现我们其实只有国小那个很短暂的三年的左右的时间就是同班而已耶。 对啊， 你有发现这件事吗？ 真的是啊，就算 对 因为我们国中的时候是没有读同一个学校，然后高中虽然是同一个学校但是不同班。 对 对，然后大学虽然是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因为我是小港，然后你是 大寮， 对，然后就可是不是很近吗？小港跟大寮。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没有一直在相处，没有一直在一直很紧密的相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感情 维持的反而是越来越好。我觉得哎呦，自己这样说是不是有点不要脸？就是你是不是在翻白眼想说谁跟你好？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事情欸，就是我们认识彼此很久，然后中间有一些就是关联嘛，像是你的阿嬷跟我的阿嬷，或者是我妈妈跟你们家也有一些关系这样子。但是我们真正相处，就像你刚刚说的，就只有那短短的国小的三年的时间，而且重点是那国小三年的时间，我还是另外一个团队的，就是另外一个小组织，对不对？就跟你知道啊， 你现在 那种流氓的部分。 你现在要跟大家介绍，就是你以前混过一些小帮派 其实也不是小帮派啦，就是我们比较喜欢欺负别人的那种感觉 势力比较大，势力比较大一点 对，就是你也知道嘛，西瓜喂大边嘛， 对对对， 你知道什么叫西瓜喂大边吗？ 我知道西瓜喂大边， 对，因为我不会讲那个台语，所以我就西瓜喂大边然后就是我就因为我也是转学生，所以我想要被保护，所以我就选择一个好像声量看起来比较高涨的团队。 哦，原来你小时候就懂这件事了。 我绝对，哎，我生活的江湖，眼睛总是要利一点吧。 没有错。哎，我们偏题了啦，我们讲回来，就是说。我回想，就是我们其实做那三年相处，然后刚才就诚如 Olivia 说这一大段嘛，我们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接触，包括到大学毕业后我去当兵去服了义务役，然后你好像就出国了嘛，你就出国深造了就去了非常多的国家工作啊，然后学习啊，然后我觉得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都是，不论说以前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多的通讯软体，可能是用即时通，有没有，现在讲即时通可能有很多人听不懂反正没关系，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东西，然后我们一直这样维持住，然后我们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突然就约好好像每年都要一起出国玩这样子，就是那个出国好像就变成我们每一年的一个既定的行程，然后让我们两个可以365天里面可能只能好好相处那个5天4夜， 嗯嗯嗯， 对对，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个对，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棒，我觉得很开心，就是从这过程中我们更认识更紧密的了解彼此这样子。 嗯，所以有时候就是有的人会说，就是在求学时期的那些朋友啊，就是你长大你踏入职场之后他也不一定就会是你的朋友，就这样下去，就是你在每一个阶段你都会发现就是彼此都在成长嘛，然后也有可能说你原本熟悉的那个朋友他走向不一样的道路了，或者他成家立业了啊。讲到成家立业，我觉得我们两个会变得越来越紧密，也是因为我们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踏入婚姻了，对不对 ？Oh my god！ 你讲这样子，好像我们很像很可怜。 我们不是很可怜，我们是感觉有点想哭。 对啊，然后为什么会叫好？那其实为什么会叫零距离哲学？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是我们两个的中文名字去把它 mix 在一起的， 对， 就是我叫玉林嘛，我叫玉林 ，Olivia 叫陈哲，那我们就是把它整个简称起来，这个就是在一个灵机一闪过去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名字，这名字是我想起来的啦， 对 啊，所以我觉得 这个邻居 可以呼应我们的一个团名，然后又是我们的一个友情的精神。 对，我觉得的确是，就是我们就算因为我现在是在菲律宾工作嘛，然后 Weavers 在台湾，虽然说这个距离可能没有这么的远，但是我觉得要去维持那个友情，而且我们是几乎是每天都会就是讲一下电话，然后去问一下对方现在在做什么嘛，或者有些搞笑的东西都会传给对方什么的，我觉得要去做到这种事情也算是要很有心吧，就是我觉得任何一段关系它都是要努力去维持的，你觉得呢？ 哦，这句话讲得很棒，我都想哭了。 谢谢。 现在应该那个全世界的听众都跟我一起感动。 你确定吗？你确定有人听吗？ 可能有吧，有吧。 全世界观众，你在哪里？ 因为我会强迫身边的朋友听啊。 绝对啊，我也绝对逼别人听啊。 对啊，但如果他们听不懂中文，他呢可能没办法，因为我个人的英文造诣可能没那么好，所以我就可能 没 办法同步翻译。对， 没事没事，他们就可以听你的笑声，听我们的笑声，然后笑一下笑一下。 是， 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努力要去，要把这个关系维持下去嘛，所以才会有今天我们想要做，不管是播客还是 YouTube。而且其实我想要讲一点，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是今年的时候，然后那个疫情非常的严重嘛，然后其实从三月份开始，我们菲律宾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半封城，我们是那个社区隔离的，然后就不能出门嘛。然后在那段时间，我就是刚好经历了我前一个工作的合约到期，然后我也决定没有要续签，所以我必须要找工作。我原本是计划要去旅行一个月的，然后就变成哪里都不能去，就一直待在家里。然后待在家里就觉得蛮无聊的，然后也想做一点事情。然后就好像是有一天，就是我就跟你就聊到什么要不要做一个 YouTuber 啊，然后我们可以拍一些东西有的没的。然后你这边也就觉得诶 OK 好像也不错，而且身边的朋友也有一直在问说为什么你们两个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决定、 啊、 OK 那我们就试看看， 对 对不对？对啊， 所以现在业配一下吗、请就是听众们一定要来锁定我们的零距离哲学，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晨间宝贝。 对，就是，而且我觉得，就是 YouTube 频道跟播客，其实它，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方向最大的不同是，就是 YouTube 那个地方的话，它大部分都讲就是我们的共同的爱好嘛，像是花艺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点。但其实，在播客的话，大家会比较更了解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相处， 是， 所以才会说是零距离哲学。 没有错， 对啊，所以也是一个很请说。 你刚才讲到疫情，对不对？ 嗯。 那你现在在菲律宾那边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像台湾，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控制的蛮好的。 就是菲律宾的话，它我先讲一下那个菲律宾的背景环境哈，因为它其实医疗体系没有这么的完善嘛，然后它的人口也非常的多。那我现在在工作的地方是吕宋岛。那吕宋岛这个地方的话，它的人口也很多，然后外来的这个移民的人也很多，所以有很多的中国籍啊，或者是其他国籍的人。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医疗体系不是非常的完整，所以一开始疫情来的时候，虽然说政府他已经封锁了那个边境，然后也不让其他人入境，但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到现在昨天的数字哦，确诊人数都有1500。 一天吗？ 一天，所以 哦，有点夸张嘞， 是很夸张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都，我们现在叫做我有忘记，反正它就是general 锁国， 它不是锁国，它就是我们现在是叫做社区隔离，就是普通的社区隔离。但是从三月、四月还有五月这三个月叫做严格的社区隔离。然后现在就是禁止外国人入境，就算你有工作证还是什么的，你就是都不能入境的意思。所以也不太能够出门去像是逛街啊，或是买东西或什么。虽然说他们都已经开了，但、那个疫情相较之下，你就会觉得说这边怎么会这么严重，然后台湾怎么会这么好？ 对啊， 就几乎台湾都是个位数的案例耶，这边1000个、1500真的是很可怕的，每天都是500以上起跳的。 所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就是每次都蛮、 啊、 像前阵子你不是有点头晕啊，或者是想要咳嗽什么，我就会蛮担心的。 我有一次是那个，就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嘛，好像2周前嘛，就觉得自己就是很发烧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我觉得我这一定是患病了。而且我身边就是在菲律宾的朋友都说我们一定就是得到抗体了，因为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 就是你们其实可能已经有患有得到新冠肺炎 了，对对对。 现 在大家听到 奇怪。 你有没有听到那个水的声音？ 没有 那你再听一下，有吗？ 哦，有，你在喝水。 不是，这个声音的部分的话是那个琴汤尼 Gin Tonic。 什么东西？那是什么？ 就是一个调酒的部分，我先喝一点。 你再喝一个调酒是不是？ 我今天真的是度过了一个非常就是考验我耐心的一天。 哦，对啊，我刚才就是我们要开播之前，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集嘛， 然后我们所有配备，我这个人就是配备哥，你知道吗？要什么都给他买起来，嗯，但是就是很不会 配备 哥。对，就是 Olivia 叫我买什么，我就马上去买什么这样子。然后我这个麦克风也是非常厉害，哦，有机会我们再分享照片给你们看。然后呢，嗯，但是就是我不会装，所以我昨天去，因为今天要开播嘛，所以我就命令了，就是我的朋友，应该说，嗯，请他。我其实有点半威胁，嗯，我说你一定要把我这个麦克风装好，不然就不能回家。嗯 嗯，是昨天那个朋友吗？ 对，昨天那个朋友，他昨天其实跟我吃完饭之后，嗯，他就想要回去很惬意的可能做他自己的事情。我就一开始有点用那种半哀求说，哎，欸，你等一下有空的话可以帮我装个麦克风吗？然后把他骗到我的工作室之后呢，嗯，我就是用半威胁跟他说，你没有装好，你今天就不能回家，这样子。 嗯哼， 对，为什么讲到这里离题了？ 就是我要讲说，我就是我今天就是耐心，大家都在挑战我的耐心。然后 对对对对。然后刚才呢，我们就是要开播之前呢，我就很笨嘛，就不会用那个一些软体，我就要打电话给 Olivia 求救，想说完了完了，快开播了。结果他就马上把我挂掉，挂掉之后就回了我赖说我在录影。然后他从来没有这么严厉的回我，就是那么直接的回我，我就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惹事了。然后后来我们要开始开播之前呢，我们开始就连线上了嘛。我听他那个声音就觉得，完了完了，好像那个大雷雨要来了。就他就跟我说，他今天一整天都很烦躁。那我们等一下听听看他到底在烦躁些什么。 我跟你说，真的很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就是下礼拜要上那个 YouTube 的第一个正片嘛，然后就是。其实我就是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只是我没有想到它的过程这么的难拍。就是我只要去看那个镜头，我就觉得说天哪，我怎么不上镜？我就一直就是重录嘛。那在录影之前呢，我就想说，那我们等一下要录那个播客，那我要先去买一个那个葡萄酒，然后我要一边录，然后一边喝一点，感觉就是很棒的感觉。然后呢，我就去等电梯，我住23楼，我等了10分钟。电梯都没来，然后我就很火大，然后我就一直在那个电梯门口那边，你知道我说什么？我说笨电梯、烂电梯，搞什么鬼？我不那个，然后就在那边很暴躁，你知道吗？然后到最后我就决定，我不要再等了，然后我就冲进来，我就回到我的房间，然后说好啦，那我就现在要做什么呢？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把我口罩脱掉，就说笨电梯，就一直在那边抱怨，一直抱怨，那边踢，然后我就流汗了，然后流汗之后就说好，那我就。按下冷气，然后冷气又很吵，然后我又很生气，什么冷气，烂冷气，什么什么，就今天都很暴躁。然后重点又是因为我约我朋友，就是今天晚上要吃那个火锅嘛，因为他今天就搬家，我说那你就过来我家， 到你家吗？到你家， 对，到我家吃火锅。 是。 然后他就在我就是没有耐心的过程中，一直传讯息给我。就是他可能也没有要指挥我，他只是跟我说，就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要煮就是泰式火锅，然后我昨天就跟他说我有买那个泰式奶茶，然后我有试泡，但是很苦啊什么，他就传了一大堆连结教我怎么做泰式奶茶，我就很火大，我就我刚刚就电梯都等不到，然后我冷气又那么吵，然后我就已经耐心已经崩溃，然后你现在给我下那个指导棋教我怎么做那个泰式奶茶，我整个就崩溃，然后后来我就让我自己有冷静下来，然后我就下面先就是做一些拍摄的前置作业之后，我说好不行，我现在一定要先去买一个酒，然后就去买酒，就很开心哦，一切都很好哦。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啊，那我先录影一下。然后录影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又给我传讯息，他说我跟他说你5点之后再跟我联络，他4点就开始传讯息给我，你现在好了吗？啊，我现在是不是不能过去了？然后就很火大，然后就我就不要理这个人。然后我就拍，然后我就听到。别人敲门就是我们保安， 保安说你太吵吗？ 保安他跟我说他们要做那个就是 pest control， 就是那种喷一点药啦，然后防止那些小动物，就是小 消毒的感觉吗？ 对对对，消毒就是小昆虫的那种消毒 是。 然后就整个就火大，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拍，然后你又在那边打电话来，而且你打电话人 所以我是扫到红台不会咯。 我告诉你，我今天一整天大家都在挑战我的耐心。真的很想发飙。但是我现在已经好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你知道等我在等电梯的时候，因为我就很生气呢，但是我又觉得我自己很好笑，我怎么会一直骂电梯，什么这个笨电梯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我太好笑了。所以你知道我怎么样吗？ 我一直念心经让我自己赶快冷静下来，我就一直跟我说我不可以是这么就无理的人，我要冷静，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冷静下来，但现在已经 OK 了啦， 没问题啦，我觉得小事。 对啊，我觉得耐心这种事情我真的没办法，我就是从小到大好像都没有什么耐心，但现在是比以前好，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从小到大吧，到现在我从一个朋友的角度看，我觉得你就是一直很追求完美，对自己很要求的一个女生。 但其实我没有欸，我的同事也这样子觉得我。 对啊对啊，就我们旁边的可能旁观者这样看吧。因为你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你什么都很厉害这样。唱歌又好听又会煮菜。 姐姐，你现在要把我卖出去是不 是？ 只是不会 泡泰国奶茶。 真的，他刚传那个连结，我跟你讲，我还没有骂他，我这样只是他等一下来的时候，我绝对先骂他一顿。还想教我泰国奶茶，搞个屁！ 所以，就你们两个吃火锅吗？ 对啊，我们就是吃那个 Tom Yum 哦 ，Tom Yum Soup 那个 对。 哦，那个很好吃， 是叫东洋汤，就是那种酸辣， 对对，酸泰式酸辣汤， 对对对，然后我娘在蒸一个鱼啊什么的，然后他等一下又 很棒，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奇妙，就是有的时候我喜欢跟朋友一起，但有的时候我又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所以如果说我这个朋友他。就是会在我没有邀请他的情况之下，他就想要来打，也不是说打扰，我就想要来我家的话，我会觉得很不乐意。 是， 我就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开心这样子， 有点唐突这样子，就是怎么突然来这样子。 对对对，我就是不太喜欢那种没有安排好，然后你就突然间跑过来的那种。 哦，我比较少人会来找来家里找我，因为我们都是约在外面呢、啊，所以我比较没有这个状况发生。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吗？ 对啊，这个你们这又换这个题目丢回去给你，就是我刚才用我的角度去看你嘛。那现在你用你的角度看我，你觉得我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吗？ 我觉得是啊，你的朋友是无敌多的，就是你好像那种信手拈来就一把朋友，然后你随时不管什么样的问题，你需要，例如说修车啊，例如说这个3C产品啊。不是其他的，你的朋友就是突然间某一些人，他就是很专业在这个领域，所以你其实交友是非常广的，我觉得。 因为很多人都这么觉得，但是我自己就并不觉得我好像交友很广阔，然后怎么样这样子欸，因为很多人身边的人都这样子说我。 你是啊。 可是我其实没有，像我大学我永远记得哦。我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不是新生报到吗？我永远就是跟着一个我们台东的同学，我们刚好就分到同班，但那其实我们也不熟那个时候。然后我但是唯一就是全班你只有跟这个人有稍微的关系嘛，所以我记得我新生入学的时候，我就是很像一个跟屁虫，跟着他，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然后旁边的同学我都不敢跟他们讲话。但是出了社会后，大家都对我觉得说我好像很容易去交到朋友，可能我觉得说我自己有一些做一些微调吧，可能没有想要让自己在这么的避暑，听得懂台语吗？就是比较不要那么的内向害羞，所以我就是有点逼着自己去硬想一些话题，或者是硬想一些可以跟他有一些连结的东西，所以去跟这个陌生人沟通这样。 可是， 但是我觉得知心的还是这几个人而已啊。 可是跟陌生人沟通这件事情，会让陌生人加入你的生活这件事情，是你不排斥的，对不对？ 应该是可以说不排斥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当然要过滤一下嘛。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两个最大不同就是，我是那种我不太喜欢认识太多的人。就是我可能出去外面吃饭啊，或者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去夜店跳舞嘛，去唱歌喝酒什么的，但是我都不太希望别人知道我家住哪里，或者是我是做什么的。 就是我会很清楚的，就是画一条线，就是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的事情，就是你认识我，我认识你，然后我们很开心，就这样子。但是你明天你也不会知道我是谁，然后在路上经过擦身而过的时候，我也会假装不认识你。 哦，因为你可能 就是我 很重隐私吧，隐私感是不是？ 但是其实又还好，因为我的就是我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我很喜欢邀请我的同事来我家吃饭。 是。 对，所以我 应该是说你的那把尺，应该是说你那把尺。你在衡量你每一个朋友吧，然后每一个身边的，比如说这些同事、这些朋友们，然后过了这把尺才会可以跟你比较交心。 我觉得不是， 让他不是吗？ 我觉得是我个人就是很善变，所以包含我那把尺也是很善变。 所以我如果比如说现在没有疫情，然后我很唐突的飞过去，然后我就说。嗨，我已经到菲律宾了，你要来机场接我？ 没有没有，你就是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好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真的很少。人家说啊，你有朋友吗？我说我没有朋友。然后别人就想说，不可能啊，我感觉你是一个很会 social 的人啊，然后你刚才有很多朋友。我说我真的就没有，真的数下来就是只有你。然后 你妈妈 还有其他人 吗？你妈妈最常讲的话不是说你的朋友就只有玉林吗？ 对，就是唯一的就是你啊！你说还有其他的吗？没有。然后每次回台湾的时候，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跟玉林出去啊，我明天要跟玉林出去啊。怎么又是玉林？你的朋友就玉林一个人？我说对，就他一个。 然后到台北了，你在哪里？你在干嘛？我明天要坐飞机啊！我现在跟玉林在吃晚餐。到台北了还是玉林？ 真的耶，就是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在追求朋友多这件事情啊，但是。真心的就一两个就好了，但是我现在可能是只有你一个。 不要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 其他 您客气了、 就是， 这是我的荣幸，这是我的荣幸。 你不要这么奇怪，好吧？哈， 哎呦，我的荣幸啦！因为我觉得你身上有很多，你身上有很多我可以学习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朋友跟朋友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才是最棒的。 我觉得是，而且要共同成长。我觉得为什么我刚刚前面很就是比较这个频道比较早之前，我有说过一句话，就是原本在你身边，你求学时刻的那些朋友，等你踏入职场之后，他们好像就突然间消失了。不管他们今天是踏入婚姻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但他们就会慢慢淡出你的世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走在同一个路线上面， 轨道上，那个轨道上面， 对，就是。重心不一样吧，就像现在我跟你，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紧密，然后联系是非常非常频繁的，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可能想要在职场的这个道路上面去获得某一些肯定，或者是我们有梦想，我们乐于去追求新的东西，我们可以接受新的事物、新的观念，然后去实践它。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那种执行力很强的，你觉不觉得？ 哦，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我可以认同。 嗯， 比较我们不会去想到那么的，不能说我们没有想这么多，应该是说我们想完了这一套计划之后，我们就会去执行。然后我觉得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再去做微调。 对， 我们不像有些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是想的，一直想的，好像要非常的完美才去执行它。那其实已经。太慢了， 我觉得是那种，就是我们可以接受边走边调整。虽然说我们不是最专业的，但是我们愿意踏出那一步。 对，我觉得 然后我们就去做， 很重要。 然后就是，对啊，去做一些调整嘛。哪有人是一生下来就是很专精某一项东西的？都嘛是先学习才有成果嘛。 对啊，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不管是播客还是。YouTube 那个频道，就是我们可以记录下来，就是我们从零到有这一段路程，我觉得是很值得被把它记录下来的片刻。 完全啊，而且我们真的，我觉得真的就是有点跟 YouTube 相见恨晚。如果我们再早一点的话，你看我们前几年的出国那些可能很有趣啊、很荒唐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把它拍成一个像旅行的影片啊，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对啊， 但没事啊，因为现在还有更多可以去分享的东西。而且我现在只希望 赶快这个疫情赶快全世界赶快结束，然后大家都平安，欸、然后可以让我赶快飞去找 你 玩。 这个疫情，哎、欸，我跟你讲，这个疫情不会好。 真的假的？ 它就是像一个流行病一样， 它一直突变，对不 对？ 对。 而且到十二月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疫情出现嘛，像那个猪流感啊，猪流感都传人了。 对对对，人那个猪流感已经在传出来了。 对啊，所以我前阵子还在跟我就是菲律宾的一些朋友聊天嘛，就说我们现在真的是什么都不要想，你要想的就是你活不活得过，就是今年的十二月二十号，因为有一个那个印度的神学家 预言家， 对，他就说在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疫情爆发， 好恐怖哦。 所以现在就是你能做，就是你珍惜当下，然后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你想吃什么你也吃，但是不要吃太多，不然会变胖。然后去运动就去运动， 要喝酒就喝酒， 然后喝酒就喝酒，你就不要太限制自己了。然后你要去做善事，我觉得做善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当你去，我觉得是有一种心，就是当你去给予比较弱势的人，就是比你还要弱势的人一些东西的时候，不管是多是少，你会觉得心里 满满的 有一种 温暖， 对，就满满，就是对对对，温暖，然后你就 很满足， 你的对你的人生很棒，你有能力可以去给别人一些希望跟关怀。 对， 我以前是不给那个，因为其实菲律宾它的贫富差距很大嘛，所以路上有很多那种乞讨的，我以前是一分钱都不给的，因为 我记得你以前是这样。 对，我害怕他们就是会就是来打劫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会觉得他们在假装或者什么，但这次疫情之后我就觉得你有能力给那你就给，所以我就会像我刚刚去买东西嘛，然后其实我刚去买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看到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在那个电线杆那边蹲着，然后就手拿着那个纸杯，然后就是要钱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没有给，那个时候我没有给，是因为我身上就是比较就是一千元纸钞的，对，大张的。然后我去买了东西之后，她就找钱嘛，然后找钱，然后我就把那个零钱都留下来，大概是二三十批吧，二三十批台币可能也才不到二十而已哦。然后我就经过他的时候，我就给他，然后他就很感谢你，就是对你来说那分钱可能就只有一点点的，但对他来说他可能可以活好几天， 他可以吃一餐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能力就去做这些事情。我以前不会，因为我恐惧，因为我不了解，但我现在我就觉得反正你都不知道你明天活不活得了了，那你 对，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一次逛街的时候你有跟我讲过这样的一个状况，但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你好像是不会给的，然后你给我的解释也是说你怕他们会打劫啊，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变成一个习惯。 对啊对啊，因为那个当下是没有疫情肆虐嘛，然后大家看起来也都是好手好脚的。 而且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啦。 还年轻的可能是几个月前的事情吧，但几个月前也是蛮年轻的啦。所以我就觉得就真的是要有爱，然后要有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答对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完全呢。像我刚才也是，我就是朋友最近就是他就说他感觉工作上面啊或者生活上面都很不顺，然后我就偷偷开玩笑说是水星逆行。然后后来 真的， 因为他来台东工作嘛，那对台东其实没有很熟，那后来我就想到说，你以前有带我去过那个凌霄宝店，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带他去凌霄宝店走一走，可能看会不会心比较静一点这样。 OK， 我觉得就是有那种信仰的寄托是最好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 对啊， 就至少你可以， 我觉得信仰很重要。 像我的话，讲到信仰嘛，我是什么都信，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的，然后我们家自己是佛教的嘛，这个我全部都信，不管是什么我都觉得非常的 就都尊敬啊，都尊敬， 对啊。 然后就搞得我现在就是很乱七八糟，就什么都相信，然后又也很相信那种宇宙说的那一套，然后也很相信我们是 AI 产物，然后又加上我最近在看那个有一个影集叫做《西部世界》，哇天哪，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机器人， 真的假的？ 真的那部片真的我很迷耶，我早上起来我就是要先看，然后看到那我可能看了两个小时，因为我都比较早起床嘛，然后看了两个小时之后才开始上班。 哇，对，我觉得你还讲到很早起床这一点我也非常的佩服你，我觉得你就是很规律的一个人该规律的什么啦，就一个很规律的女孩就很早起床。 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其实我追求睡眠，但只是因为我的生理时钟让我不得不这么早起床。像我今天哦，就是我跟我朋友说，他今天搬家嘛，就是等一下来吃饭的，然后他就说我为什么不去帮他搬家，我就说因为我周六我想要睡到就是中午 自然醒， 结果自然醒就是六点。 对啊，讲到这个我就是每次都是很气那个你出国的时候就是一大清早就一定要叫我起床运动 对，这真的是就是你的生理时钟就养成是这个样子了 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就是如果跟 Olivia 这样子的朋友出国的话、哦、你们可以那个私讯我一下告诉我一下你们的感想是什么。跟 Olivia 出国其实很好玩，但是我唯一最受不了就是早上呢可能五点半六点就会把我挖起来，然后就一直叫我说玉玲，我们要运动，我们要运动啊，这样子，然后忽然就做个瑜伽，然后后来我已经知道有个办法可以对付他了，就是装听不到，继续睡，然后他就会自己在旁边做他的运动啊，做瑜伽，而且他做那个瑜伽会一直这样子，然后我就会一直莫名其妙的想笑，我就起床了。 那个是我在呼吸，好不好？阿斯坦加瑜伽就是要这样的呼吸。真的是这样呼吸吗？我会不会有人听到这个就是阿斯坦加的这个听众听到的时候就会骂我一顿，哪是这种呼吸法？ 你乱呼对，乱呼 对，你乱呼没事啦。 但是这样有一个好处啦，这样一个好处就是他做完运动那我可能也盥洗完毕了，就是我们两个就可以很早的出去走行程、嗯、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嗯、或者两个再继续睡回笼觉 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名字真的会影响一个人很多，因为我的名字就是因为有一个早晨的晨嘛，所以对，所以我就是晨行人，对不对？我就很早起 哦。有这一 还是我自己 有这么一说吗？还是你自己说的？ 没有，因为真的我是说真的，就是名字的那个不管是笔画还是他的形就会影响一个人。你看到我的名字、哦、 所以我的领很宽，就是我很胖咯 我跟你说，你真的看整体，你的三个字都是这样子正正方方的，你没有一个拉的角，对不对？所以你的体型是这样子。 我就是肉肉 的。垃圾车的声音是从哪边过来的？ 我们台东。 哒啦啦哒啦啦哒，哎，台湾的垃圾车真的 有没有就很想念？ 没有，我没有想念，我不喜欢等垃圾车。 哎，那菲律宾垃圾车会有声音吗？还是菲律宾没有垃圾车？ 没有垃圾车，因为我是住大楼，所以他们有那个、 哦、你是公共 垃圾通道， 垃圾通道，子母车的概念是不是？ 不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垃圾通道，就是它 溜滑梯吗？ 溜滑梯，对，你就想把它投进去， 丢进去， 它就会滑，对，滑下去。 啊，不会堵住吗？ 堵住关我什么事？但是没有堵住过了，没有堵住过。 OK。哦，我本来很期待说今年要去菲律宾找你的。 没事，明年也可以。 但 事情不要选在。 就会有一个大疫情吗？ 会啊，会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每次，就是我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出去旅行的一些照片啊，大部分都是冬天的时刻。请不要再选冬天的时刻。 菲律宾冬天很冷吗？ 这边没有冬天啊。 那就对啦，说我冬天去那边是不是刚刚好很舒服的感觉， 但就是怕你感冒温差太大 没有，我觉得就是要那个啊，冬天的时候再找你去那个纬度比较高的国家。 我不行，不要再去了。上次我们去上海嘛，然后去了一次韩国， 一直在喝酒。 哎、欸，我冷到我觉得我 我不行，我真的不行，太冷的部分我没有办法。 哎、欸，可是 到底是谁喜欢很冷？ 我很爱很冷啊。因为不觉得很冷的地方，然后你毛孔就变得很细致吗？然后脸就很崩，就是感觉变年轻了。 哪有？很像很胖，好不好？都要穿很厚的衣服。而且我们去那个韩国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有贴什么暖暖包什么的。 哦，对对对对对，你每天早上就要贴一个前后， 就很冷呢、 啊。肚子跟那个，但是我现在也习惯，我觉得这也是你给我养成习惯。我只要去韩国，我就带暖暖包，然后也是这样前后贴。我觉得这样贴有那个，这样贴有差，那个龙尾暖了，你全身就暖了。 那为什么不去夏天的？ 我就不喜欢黏黏腻腻的感觉啊。 我喜欢黏黏腻腻的。 而且夏天到底要去哪里？泰国、 啊、就是夏天，就是来我这边啊。然后泰国就 是 东南亚 国家，你那边是 雨，而且 你那边不是台风季吗？ 台湾的夏天的话，这边是台风季，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大概是从十二月开始是凉季嘛，然后凉季的话天气也会比较舒适一点。我觉得最好旅行的那个月份就是从十二月到隔年的二三月。 三月哦、嗯，所以我要去找你再选这个时间去最棒。 对啊，但今年 本来预计是今年的十一月啊。 嗯， 啊，可是疫情的关系就全部都停摆。 但是我觉得菲律宾是一个，我只是说大马尼拉就城市的地方，它其实不太适合旅游， 很拥挤， 就比较是就是 city 嘛，就是它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而且你会看到很就是那种经济悬殊的场景。 哦，你说 M 型社会吗？ 对，而且你看，你想象一下哦，你在信义区，然后你过一个弯，你就看到有人在旁边乞讨。 哦，就有点像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贫民窟跟城市的差别，对不对？ 对啊，就是我现在我在马卡蒂哦，就是在金融商务中心嘛，然后我的窗户往右边看就是贫民窟， 啊，往左边看就是信义区。 就是新一区，对啊，就是你每天你出门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奇怪。明明你就是在金融商务中心，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在路边乞讨的那种感觉？ 那贫民窟会很恐怖吗？会像电影演的那样吗？ 贫民窟会啊，而且是不可以去贫民窟的，因为很多就而且你知道吗？因为菲律宾就是枪支泛滥嘛，然后犯罪事端也很多，然后毒品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个新 city， 就是一个犯罪的城市。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杀一个人，你只要去贫民窟，你就说我要杀这个人，我给你多少钱，然后通常都是30万 peso， 30万 peso 可能20万台币都不到吧，然后他 就可以杀一个人了， 然后他也不会被关哦，因为怎么抓都抓不到，他就没有身份。 哇哦， 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城市。然后有很多人就说那但为什么现在就是他就是整个世界都在成长，那为什么菲律宾它没有办法去改变呢？因为要改变一个世界它没有这么的简单嘛。然后人家都很讨厌那个杜特地，因为他就什么滥杀无辜啊，然后就把这些贩毒的人他都是直接枪决的，他下了这个命令。但是我其实是蛮支持他的，因为一个社会体制它要稳定下来，它一定要用非常极端的手法， 激烈的，非常激烈的手法， 激烈的手法。但当然对于人权来说这不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但现在也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去做啊。然后 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慨耶。 为什么？ 没关系，你先说。 就是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然后其实那个就是马卡蒂的政府有发5000，就是每一个人哦5000 peso 的那个补助金，然后大家都说我怎么没有拿到，我怎么没有拿到，然后他们就画了一个图，就是因为这边的贪污太严重了，政府给5000、哦、然后到了市长就要拿一点嘛，然后可能什么市议会啊，然后委员啊，然后里长啊， 一层一层剥削，一层一层剥削， 到最后最底层的人就拿到罐头。 真的假的？ 真的啊，就这个整个体制它是就整个是崩坏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能说你在金融商圈里面你看到乞讨的人他是不合理的吗？他是合理的啊，因为整个社会的体系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 最上层的人他没有去做出改变，那中间层的人呢他也不会去改变啊。 这蛮恐怖的一件事耶。 对啊，所以我来这边其实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你有能力你就去帮助其他人，你不要靠社会的资源社会的体系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什么都救不了，对不对？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我很感慨是刚才你讲到那一个你们的那个执政的部分嘛，然后我觉得是台湾最近你应该有看到台湾一些社会新闻吧？ 哪一个？ 台湾最近很多的社会新闻就是那种他们的情绪一上来然后就是要杀人，杀一个 路人，杀一个跟他一点没有一点相干都没有的人，然后 只要说去做一个精神鉴定好像就可以脱罪。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很我非常的不认同这件事情呢、欸。 我也不认同。 对啊，然后很多那种什么什么某某联盟就会跑出来说这些人是可以教化的。 哎呦，所以我觉得、就是、 然后导致现在就大家有样学样，你知道吗？ 很扯啊，就是我随便乱七八糟我去做一件事情啊，反正因为前人他们都是去做那精神鉴定，所以他就没有被判刑。然后我们就去做， 对对对， 就会有。 我觉得最让我错愕就是那个台铁的那个警察的撞那件事件。 是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扯， 是整个社会体系、整个世界体系，它都崩坏了嘛？ 对啊。 所以我刚前面有说嘛，就是人真的是要保存一个善心。我相信有精神病的存在，我也知道这是一种疾病，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但是。因为媒体的渲染，所以可能会让某一些人他去有样学样，这不会是一件好事情啊。所以在这种网络发达的时代，我们要去更慎选我们获取资讯的来源吗？ 对，我觉得这观念很好。 对啊，所以 哇，我们夯不浪当也聊了47分钟了呢哈。 我们应该是要在45分钟结束了，但是我想说还是先聊一下好了，到底能够聊到多久。但是我想现在也是差不多咯。 对啊，你等一下不是要去煮菜跟调泰国奶茶吗？ 最后的结尾的话，是不是请这个 Wavers 的这边来为大家说一下呢？ 哎呦，怎么突然丢一个这样子的结尾给我呢？ 怎样说不出来啊？ 非常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零距离哲学的第一集就到这里咯，我们下一次空中见。是不是通常的广播结尾不都这样子吗？ 对，但是你刚刚你要讲什么？ 我刚刚没有要讲什么、啊、 这个结尾之前有啊，你要说什么？你说 你觉得什么？ 哎呦，我忘记了。 好， 我下一次想到下一集再跟大家讲。 OK， 那我们这一集也是第一集的，就是灵气。 你是不是很想吃麻辣火锅？ 灵气，我还记得你有带我去吃，我们会不会结束不了啊？ 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最自然的一面，不做作不剪接。对， 我们谢谢大家，就是我们第一集的零距离哲学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想要听更多好玩有趣的事情吗？我们下集再见喽， 拜拜 拜拜。傻眼，重点是停止这些人在哪里啊？找到啦。